嗱，嚟紧咧，听日啊，9月1日咧就系开学嘅大日子咯。咁啊，究竟学生又好，学校又好，老师又好，甚至家长都好咧，系咪都因应呢个日子都有啲唔同嘅准备咧？疫情之下过去一段时间咧，都好一段时间咧，都要学生咧系用一个嘅网上形式去上课嘅。嚟紧咧就会用一个半日课嘅形式啊，相信大部分学校都会系咁啊。你嘅又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嗱，之前有讲过啊，如果新学年咧全校嘅师生接种率咧，去到70%的话呢可以申请就恢复全日面授课的。究竟现在多不多学校做到是这样呢？教育局呢早前就讲到就说暂时没有接获一些学校的通知是达到这个的条件的。就说呢亦都公布了一个的新的指引，就是叫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学校健康指引。咁讲到呢譬如到时要上堂嗰阵啦，就面授课嗰阵啦，就係譬如要维持一个面对背嘅单行坐嘅方法啦。学生之间呢要保持最少1米嘅距离啊，亦都可以考虑呢装一啲嘅隔板嘅。咁仲有讲到一啲活动啦，就话学校应该避免一啲非必要嘅集会活动。譬如就用广播去代替集会啦，唔应该搞家长日啊、开放日啊、陆运会啊、水运会呢啲咁嘅大型嘅集体活动啦，亦都要避免搞呢个嘅毕业礼等等嘅。咁啊，另外讲到啦，如果真係有学生或者係教职员有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嗰阵又点样呢？会视乎个案嘅性质啦，建议学校呢係暂停面授课堂同埋活动呢係14或者21日嘅。咁啊，到底呢一个嘅指引啊或者各种嘅情况学校又点睇呢？或者应对开学嘅唔同情况，而家学校嘅准备工作做成点呢？请一位嘉宾呢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有创资中学校长黄晶容，早晨。 早晨，萧立文先生。 早晨，黄校长，讲下头先讲到个指引啦，对于学校嚟讲清唔清晰，或者系咪都预计晒系包晒你哋可能预计喺疫情之下喺学校面对嘅唔同情况，又谂到点样应对？指引系咪都讲清楚噶啦？都 嗱，你啱都讲得好清楚，指引亦都讲得好明确嘅。咁我谂讲翻我哋而家嘅校本，或者我啲中学讲啊一啲共识啦，或者系大家倾过嘅一啲想法咁样。咁譬如我講翻我哋學校嘅情況啦，我哋學校情況咧，其實初中嘅接種疫苗又過咗接種咗至少一劑，其實係達到一半度啦，大概一半。咁高中咧，其實我哋就係60%多，最高啊中落去到68%，但係都未到70%嗰個指標嘅。咁樣目前嗰個情況就係咁樣。 嗯。 咁嗰、那個而家面對嗰個指引嘅要求咧，咁學校咧，我哋打算咧，學校下午嘅時間咧，就點樣善用下午嘅時間？咁初步有一啲想法嘅，咁想法係點樣咧？就會為學生咧，為一啲接種過兩劑疫苗又過咗14日嘅學生咧，允許佢哋係留校去午膳，同埋為佢哋舉辦一連串嘅一個全方位嘅活動咁樣俾學生咁樣嘅。 嗯。 咁而家初步睇咧，我哋因為為咗要做呢樣嘢咧，我哋都喺網上亦都舉行過幾次嘅家長會同家長溝通啦，亦都有舉辦過一個中一新生嘅家長會啊，同埋中二至中六嘅一啲網上家長會。咁其實咧，我哋同家長嘅對話入邊咧，都睇到咧，絕大多數家長咧，其實都係好希望仔女能夠早啲翻去校園過翻正常嘅生活。咁好多家長覺得過往兩年咧，其實係荒廢咗學業啊，好多細路仔喺屋企咧。都變咗，除咗頭先都新聞報道都講啦，近視固然係多咗啦，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沉迷上網嘅問題。即係細路仔咧，可能網課啦，加埋各種無所事事咁樣沉迷上網嘅情況亦都好嚴重。咁另外亦都係好多家長咧，可能面對啲仔女嘅學習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知道點樣去指導佢哋。咁所以咧，好希望咧學校盡快翻學校咧，能夠去問老師啊咁樣，或者過翻啲完整嘅生活。咁喺學校，我哋學校嗰、那個譬如話。喺我哋早幾日咧，我哋喺九龍城區中學校長會咧，我哋都討論過呢啲。咁大家嘅共識咧，其實都係希望喺符合指引嘅情況下邊咧，盡量係為一啲達標嘅學生咧安排一啲下晝嘅一啲活動咁樣。咁呢啲活動咧，譬如我攞我自己學校做例子啦。咁我哋就會喺上晝咧，嗱星期一至星期五嘅上晝咧，就會照編翻嗰個時間表咁樣，即係將每一堂嘅時間表時間又縮短，咁啊縮短咧，縮短到25分鐘。咁我哋8點到1:30咧就上課嘅，中一至中五、中六咁樣。咁下晝咧，我哋就午膳開始咧，就容許一啲接種過兩劑疫苗又過咗14日嘅學生咧，就去留低學校食飯。 咁當佢食飯，我哋都要符合教育局嗰個指引嘅要求，即係話喺嗰個防阻隔個即係個距離啊，或者係擋板啊等等嗰啲，我哋都會做足嘅。咁我相信呢啲措施咧，應該我哋個學校嘅條件應該就好過餐廳嘅，因為都餐廳都比較相對比較逼仄啲，學校反而嗰個飯堂啊環境係比較大啲，同埋嗰個過往兩年嘅一啲年齡咧，大家都有對個防疫都有相當嘅經驗，咁所以呢方面應該係可以放心。咁下晝咧，我哋就會舉辦各種全方位嘅活動啦。咩叫全方位活動呢？例如包括咩一啲專題講座啦，咁我哋會有一啲可能因應個留低學生嘅多少啦，可能係初中、高中分開咁處理，可能有一啲法治教育嘅講座啊、國情教育講座啊、健康講座啊，亦都可能有一啲電影欣賞會啦，或者係啲體育比賽活動啦，或者係組織佢出去參觀博物館啦，或者一啲奇藝嘅比賽啦。咁當然，我哋都會有啲勞動教育，都係我哋校本嘅特色。我哋會組織學生幫手清潔課室、自己課室咁樣嘅。咁當然啦，如果學生咧有啲家長都成日都會問，咁有冇啲學習嘅元素喺度啊？除咗喺一啲活動之外，咁當然啦，學校咧其實學生係留低咧，佢有需要請教老師學業上嘅問題咧，我哋都鼓勵嘅。 Okay. 因為其實佢上晝留喺學校，下晝咧其實佢係即係我哋係有老師帶領下邊去進行呢啲咁樣嘅活動。咁佢完全好多機會去請教老師嘅功課問題咁樣。 但黃校長，我想知道咧，即係其實要全日頭先你講到就話可能個別嘅班別都未達到話七成係打曬兩支啦，兩支疫苗啦。你有個別一啲學生打曬就好似頭先咁講啦，下晝有啲唔同嘅活動啊，譬如電影欣賞啊、講座啊、一啲勞動嘅活動等等啦。但係你預計要全校去達到有一個嘅七成嘅接種而去到一個嘅全日面授課咧，你覺得譬如九月會唔會可能達到，或者九月會唔會出現可以成個級別都可以係可以恢復翻全日面授課咧？因為打到七成嘅接種率。 嗱，我哋咧，其實我哋中六咧係六成八嘅，增兩個 percent。咁我哋咁，但係咧要符合，唔係淨係七成嘅，仲要過兩個禮拜。咁我哋計過條數咧，大概咧去到九月十三號咧，我哋有機會係有啲級別係達標嘅。咁最大機會達標咧，其實就高中嗰部分，因為高中我哋都已經去到全部都去到六成幾，甚至接近七成嘅啦。咁所以高中嗰部分咧，應該機會會大啲，但係初中嗰部分咧，而家係五十個 percent。咁因此咧喺開學之後咧，我哋都會再組織學生咧，即係一方面就我哋鼓勵家長帶學生去接種疫苗啦。第二方面咧，我哋都會譬如話有20個嘅學生咧，我哋就會老師帶領下邊咧帶佢去疫苗接種中心去接種咁樣。咁希望將我盡快能夠達標啦，因為呢個達標似乎或者係恢復復課咧，似乎全日復課咧，似乎都係一個社會或者家長啊業界人士嘅共識嚟嘅咁樣。 但我想知咧，譬如而家有啲學生咧都講到話啊，下晝去打曬，即係本身已經打曬針嘅，夠十四日嘅，咁啊下晝可以留喺度有啲活動啦。但另一批咧，只可以半日課嘅學生，咁佢哋下晝而家係點樣噶？係繼續上網課定係點啊？咁喺人手安排上面又會唔會有啲即係限制咧？即係老師可能同時要睇住本身留喺學校嘅學生，同時去做網課，係咪咁樣噶？ 嗱，我哋其實兼顧唔到嘅，下晝我哋就會停咗網課㗎啦，因為咧就我哋會照顧大多數嗰啲接種過疫苗嘅同學嘅一啲優先考慮，而且佢嗰個活動嗰個場所咧，其實亦都唔係好似以前網課喺固定嘅地方，譬如喺老師辦公室啊，或者係教育嘅課室啊咁樣，因為而家全方位嘅一個活動咧，都其實都好多元化，即係校園內唔同地方或者包括校外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好難，譬如舉個例講，有啲電影欣賞啊，或者有啲講座，有啲勞動，咁呢點網課呢，即係都唔係正式嘅一啲學科上面嘅，咁所以比較難安排。咁呢個係所以我哋就會喺新學期就會停咗網課。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原因，即係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因為呢個要參加下晝嘅全方位活動個機會其實好容易獲得嘅。我哋希望以此咧去吸引多啲學生啊、家長啊去盡快去接種疫苗啦。 Okay. 因為呢個機會咧其實係均等嘅，而且係好容易獲得咁樣嘅。 我想知道有冇而家話，譬如一啲跨學校嘅活動會做，定係都暫時未諗住嘅呢一樣。 我諗暫時我哋就唔會諗住跨校先啦，因為都自己都要開學之後睇下自己學校穩定咗先。 咁然之後先至會再探討跨校嘅呢啲合作嘅問題。 嗯，頭先都提到啦，教育局嗰個指引咧都話啊，即係最好就唔好搞啲大型活動住啦，譬如陸運會啊、水運會咁。咁但係話如果一啲全日授課嘅活嘅學校咧已經可以啦，咁即係講緊佢可能啲七成嘅教職員啊、師生啊都可以係打曬針咧，就可以全日授課啦。咁就話可以進行一啲嘅陸運會啊、水運會咁。咁但係都話咧有啲限制嘅，就係話譬如要打曬兩支疫苗啊，並且過曬14日嘅學生咧，先可以參加呢啲比賽項目。你自己點睇呢個安排啊？到時學校因為頭先都講到話有啲級別啦，起碼都已經接近七成噶啦個接種率嘅時候，會唔會預計都會嚟緊會搞呢啲大型嘅譬如運動比賽啊？咁係咪都會係有一啲學生係可以參加，一啲未打針嘅學生就唔可以參加？學校安排會係點咧？呢、這個？ 嗱，我哋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哋喺一啲校長會，我哋都傾過嘅，就係多數學校咧，校歷表都照編落去嘅。咁但係多數咧，我觀睇翻學校咧，多數都係觀望，即係話咧傾向於唔舉辦住嘅。其實大多數學校都係咁樣嘅。咁好多時咧就係話取消咗校運會咧，可能搞一啲小型嘅一啲競技比賽啊之類咁樣。咁我哋初步都係咁諗嘅，即係話。校歷表編咗，但我哋未必會舉行一啲大型嘅活動嘅。 嗯，咁所以頭先你話，譬如小型比賽嗰啲存唔存在，都係有啲學生打針可以參加，嗰啲未打針嘅就唔參加得，係咪都係咁嘅？ 都係原則上都係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用心良苦啦，都想鼓勵啲人咧，如果要參加活動、參加比賽咧，佢就盡快去打針。 嗯。整體嚟講咧，有冇見到話喺疫情之下，即係多咗上網課啦，或者直情可能上課嘅時間都少咗咧？有冇評估過啲學生啲成績啊，或者學業進度啊，或者嚟緊可以上翻面授課，起碼半日啦？咁有冇話啲針對一啲即係補底嘅工作要做咧？針對學生嘅成績、學業方面 啊，其實個學生嗰個差異咧，其實喺嗰、那個停課期間、網課期間咧，係拉大咗嘅，因為有啲咧，其實就係話。因為以前一齊翻學，基本上都係依靠老師啊，依靠學校咁樣。咁但係一去到網課咧，其實好多時咧就細路仔屋企如果缺乏支援咧，嗰、那個往往嗰個甩佢哋就大咗好多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好多時咧就一學生一翻嚟咧，我哋都有啲基礎嘢咧要重新去教過佢嘅。咁同埋放學之後咧，佢譬如舉個例講，我哋一點三放學，咁一點三到兩點期間咧，我哋都會有啲幫一啲補底嘅一啲措施去幫助一啲即係跟唔到。即係網課跟唔到嘅同學咁樣，咁都係即係盡做嘅啫。其實因為而家喺半日制咧，都係好受到好多限制啦。因為教局而家暫時都唔允許下晝咧係去上一啲補習班啊，或者係補底班啊等等。係 咯，咁點做咧？我就諗緊，即係譬如頭先講都係活動為主啊嘛，係咯。 我哋只能夠咧，嗱，我哋只能夠係咩嘅啫？即係話一點三放學到兩點嗰段時間咧，我哋留低一啲個別同學，即係同佢補一補咁樣。咁跟，但係都唔俾佢食飯，因為食飯咧都係唔符合嗰個指引嘅要求啦。咁食飯只能夠容許一啲即係達標嘅學生先去做呢樣嘢咁樣。咁所以盡做嘅啫，其實老師喺一點三到兩點都係講緊四廿零分鐘。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黃晶瑩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好， 唔該， 好，唔該曬。黃晶瑩咧就係創資中學校長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嚟緊開學啊，聽日就係正式開學啦，半日課嘅情況，學校準備成點咧？或者你作為學生又好，家長又好，對於開學有咩睇法咧？或者會唔會都有啲嘅心理上面覺得哇，好耐都有一段時間冇上堂咯，嚟緊都有啲準備啊，或者分享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啦，就係講到啊，關於中大個研究啊，就係講到佢喺2019年尾咧，至到2020年1月。疫情爆發期間咧，都揾咗幾百個六歲至到八歲嘅兒童啊，咁啊跟咗佢哋一段時間啦，就發現佢哋咧係近視嗰個發病率咧，比起疫情之前嘅一啲佢哋跟開嘅小朋友咧，就多咗喎，高咗喎。亦都講到話近視加深嘅情況咧，亦都有明顯變差。咁啊，形容話疫情之下咧，香港嘅兒童咧出現一個叫近視爆發式增長，呢個可以詳情揾佢哋傾下嘅。電話旁邊有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嘅副教授任卓星，早晨。 Hey, 大家好啊，蕭樂文你好。 早晨，任卓星副教授，講下你哋嗰個嘅研究啊，係咪話都發現啲學童嘅近視發病率係嚴重咗？ 是啊，我哋呢过去就做行咗一个研究啦，咁其实就总共大约1800个学童到，咁我哋就将呢批学童呢有两个组别嘅。一个呢就係喺新冠疫情期间，头先你所讲呢就係2019年12月至到20 2020年的8月呢個期間呢，我們進行了8個月的跟進，就大約有700個學童的。咁另外一批呢，就是我們一個對照組啦，就其實呢就是2020年1月爆發之前呢，就有1000個學童呢，我們就進行了一個3年的跟進的。咁我們做一個比較，我們呢其實呢就見到呢，原來在這個疫情期間那個近視的病發率發病率就是增加了。我們在這個發病率呢，在疫情期間呢就有 30%。咩意思呢？就是說當一批小朋友未有近視，在個疫情裏面呢，一年的期間呢，就會有100個人裏面有30個呢會變成近視的。咁相對起個對照組別呢，即係疫情前呢，其實就 12% 到。即係話一年裏面100個小朋友未有疫情的期間呢，就大約有12個有近視。嗰、那個推即係嗰個比較呢，就係、是、有 2.5 倍嘅變幅嘅。 嗯。 另外呢，就係、是、嗰個近視嘅速度呢，在疫情期間，我們見到小朋友的近視的增長的速度平均每年就80度，對比疫情之前就40度，其實就倍增了的。咁另外就是那個近視那個眼球拉長的情況呢，疫情期間就是 0.45 的 mm， 但是疫情之前就 0.28 mm。 整體來說呢，我們就見到呢，在疫情的期間小朋友近視呢是明顯增加了的。 嗯嗯嗯。剛才講到眼球拉長，這個就跟近視都有關係。我見你今次就主要是找6至8歲的小朋友，是不是本身這個年期的小朋友近視加得都快啲嘅咧，同埋頭先講到好多情況啦，發病率近視發病率增加咗啦，近視加深嘅幅度啊都倍增啦，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嘅咧？同一啲環境有冇關係咧？ 首先咧，六至八歲一個好關鍵嘅時間嚟嘅，因為咧六至八歲咧往往就係近視開始發生嘅時間啦。咁即係如果係能夠及早咧去知道邊一啲小朋友開始有近視，同埋嗰個加深嘅速度咧，我哋可以去幫助佢哋。咁咧就呢個亦都見到咧，我哋喺個研究裏面咧，亦都有收集到咧了解小朋友佢嗰個戶外嘅時間啦，同埋咧閱讀嘅時間，同埋咧睇一啲電子屏幕嘅時間，我哋發覺咧喺嗰個疫情期間裏面咧個戶外時間係大幅度減少嘅。我哋疫情之前咧，小朋友平均咧就應該一日有75分鐘，咁啊其實已經唔係好多噶啦， 個零鐘。 咁但係咧。但是呢就在疫情期間呢就那個戶外的時間大約就24分鐘。 是。 那那個電子屏幕的使用呢，疫情之前呢就每日平均呢就大約 2.5 個鐘。咁但係呢喺疫情嘅期間呢就大約去到成7個小時嘅。咁我亦都見到呢，因為呢個生活習慣嘅改變就會正係影響咗近視加深。因為呢我哋越少戶外時間呢，其實是會導致到近視加深的。相反呢，我們要提倡增加多些戶外的時間，一日兩個小時，一個星期呢就14個小時。因為戶外裡面呢，我們接觸夠多光度呢，其實會刺激我們眼球呢分泌一些荷蒙，多巴胺這個荷蒙呢是會令到我們眼球沒那麼容易拉長的。另外呢，就是一個良好的閱讀習慣，我們希望減少電子屏幕啦。良好閱讀習慣呢，就是第一，不要太長的時間，小朋友呢每半個鐘頭呢應該要 take a break， 望一些遠距離的東西。第二呢，就唔好太近嘅距離，起碼呢小朋友嘅閱讀一定要有一尺嘅距離。第三呢，就唔好好暗，即係一定要夠光，要有台燈同埋房燈呢，呢啲都係一啲重要嘅生活習慣去改善返小朋友嘅視力囉。 頭先講到話戶外嗰啲光可以幫到近視唔好咁容易加深，但係室內如果夠光係咪理論上都冇問題㗎啦？ 其實好可惜咧，室內夠光嘅光度咧都唔足以咧幫助到戶外嗰個光度，唔能夠取替得到。 嗯、okay， 因為咧，我哋戶外起碼要有1000個 lux 嘅光度咧先至足夠、 嗯。 而其實咧，近視大家以為咧啊，近視戴眼鏡梗係唔開心啦，就淨係戴眼鏡同埋睇嘢差少少啊咁。但原來唔係嘅，頭先啊，蕭樂文你都講到咧，個眼球拉長，近視咧就係講到咧，我哋個眼球不斷拉長。 我哋可以幻想咧，入面嘅组织咧，当不断拉长我哋嘅眼球嘅组织拉长咧，入面嘅组织就会变坏咗嘅。即系嗰个视网膜就好似我哋相机里面嘅菲林，当佢拉长咗咧，入面嘅组织变薄咧，就会出现视网膜嘅病变。另外咧，就系入面拉长咗之后，就容易视网膜脱落啦，甚至乎青光眼同埋白内障。 Okay. 而呢一啲情况系唔能够逆转嘅呢啲风险，所以咧一定喺小朋友阶段咧控制好个近视，预防个眼球拉长咧，先至系最关键。 好啦，家長有冇留意啊？各位觀眾聽眾，呢段疫情嘅期間有冇見到可能小朋友近視嘅情況多咗咧？出街少咗，對住一啲屏幕多咗，會唔會對眼睛嗰個嘅近視嘅深度都加咗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繼續問一下任卓星啦，頭先提到話即係建議啲學童咧，即係每日有戶外活動兩個鐘頭，其實都幾唔少。就算唔係疫情成日留喺屋企，你本身翻學時間咁長，要兩個鐘頭喺戶外嘅地方，係咪實際做到咧？其實有。 嗱，呢個係我哋嘅目標啦。我哋就係所以就話疫情之前，其實我哋香港小朋友都係 1.3 個小時，其實咧係唔足夠嘅。所以咧，我哋就唔係話一定要每日都兩個鐘，不過可以 cumulative 每個星期14個小時。所以我好多時往往都鼓勵家長咧，其實星期六、星期日應該多啲去户外，例如去行山啊，去出去户外公園啊，去吸收多啲嘅户外嘅陽光啦。咁呢個咧係。亦都可以達到親子嘅目的，即係我哋可以一個星期加加埋埋14個小時咧，其實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 嗯，好啊，唔該曬任卓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任卓星咧就係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嗰個研究啊，就係比較喺疫情期間啦，六至八歲嘅一啲小朋友啦，同埋疫情之前啦，啲千幾個嘅同齡嘅小朋友啊，都係講下佢哋咧喺個近視方面嘅發病率啦，就話係疫情期間較疫情之前咧係多咗1.5倍啦，另外近視加深嘅情況咧都係有變差度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冇留意到啲小朋友喺疫情期间对多咗一啲屏幕啊，甚至上网课多咗，都影响到佢嘅视力咧？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已经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以及结束撤走美国公民的军方任务。最后一班由喀布尔机场起飞的美军 C-17 运输机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3:29离开。又表示这些航班起飞时，机场已经没有撤离人士，当地只剩下几百名美国公民未有离开。总统拜登发声明表示，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事结束，世界將會注視塔利班是否履行承諾。他已經指示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際夥伴協調，確保所有希望離開的人安全離開。在喀布爾多個塔利班的檢查站傳出槍聲慶祝，有塔利班成員歡呼。塔利班發言人表示，隨著最後一名美軍離開喀布爾機場，阿富汗已經獨立。南非發現一種新的變種新冠病毒，新變種病毒有更強的傳染力，現有的疫苗未必能夠有效應對。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報告表示，科學家在5月首次檢測到 C12 的變種分支，至今已經在中國、英國、新西蘭、葡萄牙和瑞士等7國出現。研究發現，新變種病毒的確診比例在5月時只有 0.2%， 兩個月之後增至 2%， 增幅和之前Beta 和 Delta 變種病毒株的傳播狀況類似。研究亦都發現病毒的突變速度差不多是其他變種病毒的兩倍。英國單日新增26000多人確診新型冠狀病毒，48名患者在確診之後28日內死亡。截至星期日，超過4800萬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4200多萬人接種了第二劑。意大利單日新增4257人確診新型肺炎，較前一日少大約1700人，累積是453萬宗確診病例，重症患者的總數增加23人，是至到548人。另外新增53名患者死亡。世衛歐洲區域主任

2021年8月31日，五名言语治疗师工会理事被控串谋刊印煽动刊物还押候讯。 中大研究指，疫情下学童近视发病率增 1.5 倍。 东京残奥硬地滚球项目港队三人晋级，八强赛今日举行。 美国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指阿富汗已经独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讲到咧，有关于开学咯，嚟紧咧就学校可以上翻半日课啦。如果一啲嘅教职员啊、学生咧系够晒七成系打晒针啦，够14日啦，就亦都可以咧系申请转呢个嘅全日课嘅。学校准备成点咧？学生家长准备成点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教师喺嚟紧呢段时间好快要上翻半日课啦？你自己嘅心情又点咧？有冇啲咩准备啊？教学上面嘅准备咧，都可以讲下1872311。另外头先讲到啦，中大嘅研究啊。就是发现咧，啲学童喺疫情之下咧，嗰个近视发病率咧都比疫情之前咧系高咗啊，加深嘅近视幅度亦都高咗啊。咁啊，讲下你嘅睇法啦，会唔会你都观察到一啲类似嘅情况？头先讲到啊，就话譬如都建议喺疫情之下咧，可能成日都要留喺屋企啊，或者要对住屏幕咧比较多一啲啊，都话咧即系建议啊，最好就喺户外嘅地方咧系可以每日有2个钟头啦，咁啊可以令到个眼睛咧唔使成日对住一啲嘅屏幕等等啦。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嘅。另外头先咧就讲到话，学生好多时候咧翻唔到学要上网课咧，其实咧对佢哋嘅情绪咧都可能有一啲影响嘅。对学生嘅情绪有影响啦，家长可能亦都因为对住小朋友喺屋企嘅时间亦都系多咗啦，佢哋嘅情绪亦都可能同样受到影响嘅。这个嘅情绪影响有边一方面嘅问题咧？又会点样会影响到其他嘅表现？包括系学业方面咧，上网课比起面授课方面，整体个学习又可能有啲乜嘢影响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电话旁边有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儿童青少年及家庭服务社工麦丽婷，早晨。 早晨。 早晨，麦丽婷，讲下你哋嗰个嘅调查系点样进行，同埋有冇啲咩发现咧？数据上面。 好啦，咁咧，我哋咧早前咧就進行了一個調查啦，咁就都訪問了大概1000人左右啦，咁當中包括有家長啦，同埋小朋友啦，同埋老師嘅，咁都係一啲初小嘅學生。咁我哋收集翻嚟咧，都發現咧，好多家長啊、老師啊，同埋學生咧，其實佢哋都有啲負面嘅情緒，就住網課同埋疫情下嘅學習。 嗰啲負面嘅情緒包括係啲咩咧？即係会表现出嚟嘅一啲，譬如发脾气咁，定系个负面情绪系点样嘅咧？同埋嚟自边方面咧？主要系 咁啲负面情绪咧，就住初小学生先啦。咁初小学生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烦躁啊、不安啊、孤独嘅感觉啊，甚至乎觉得咧学习好无聊啊，系啦。咁都主要都系嚟自咧，可能系一啲生活上边同埋学习上面嘅模式改变啊。譬如学习模式啦，以往一啲初小嘅学生，譬如系一啲小一嘅学生，咁佢哋以往系幼稚园嘅生活嚟噶嘛，一啲实体嘅课，一啲活动少少嘅课，但系变咗网课嘅时候，哇，佢哋就会觉得，咦，点解会变到咁样？唔知喺度做紧咩嘅？望住个 mon 咁样，又变咗无聊咗啦，孤独咗啦，孤独嘅感觉可能嚟自佢个社交个生活唔同咗，咦，冇晒朋友啦，坐喺侧边嘅人咧，系可能系工人姐姐，可能系家长嚟嘅，咁好多时留喺屋企咧，亦都多咗时间同屋企人相处。慢慢咧，其實嗰、那個同屋企人嘅爭執啊，或者被屋企人指責嘅機會咧，都多咗嘅。 嗯，咁從頭先講到一啲，譬如個孤獨啊、不安呢啲情緒，係咪會直接影響到佢哋可能唔想上網課，或者根本上網課都冇心機，再繼而就係影響成個學習咧？又 其實咧都可能我哋見到嗰、那個研究嗰個數據都發現咧，佢哋可能係就住可能對於翻學嘅感覺咧，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啊，點解我會咁突然變咗一個由幼稚園變咗一個小學生咧？咦，佢哋都覺得自己咦點解會咁突然變咗咧？佢哋好多時咧，佢哋反而係好想翻學啊，好想試下咦究竟係實體一個小學生係應該係點樣嘅咧？咁樣咯。 但其他同學應該在那個屏幕都看到、哎、大家都是這樣的，他不會覺得應該、大家都是這樣就沒問題，不會孤獨嗎？應該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呢？其實有， 但是往往呢他們、見到的同學，但是他們是以往他們實體課的時候有一個小息的時間、現在的實體課呢是、現在的網課呢是、說緊話我 上完堂了，我對著老師，通常老師是放到最大的在那個螢幕裡面，是啦，見到其他學生呢他未必噏到那個名字，因為他們未必知道那些字，那也都沒有了小息時間，因為落堂就真的直接落堂，咁你退到下一堂咧，你先入翻条 link 继续上下一堂，咁冇咗个小息时间同其他同学交流，咁、就冇咗嗰个社交嗰个机会啦。 OK， 头先、除咗社交之外，我就问到即系学习方面会唔会直接有影响？因为佢哋呢啲负面情绪或者根本唔想用网课呢啲形式去上堂，有冇见到嘅、今次调查呢度？ 今次調查咧，我哋都發現咧，好多初小學生咧，佢哋都無法咧去完成功課啊。在這個情況見到他們很多時候都完成不到一些功課、或者呢、老師都發現他們是跟不上一些進度，或者他們覺得那個、上網課的氣氛都不夠，令到小朋友都覺得這個是未必是可能他們很多分心的情況發現了發生了、 但老師沒有什麼可以做到，因為始終隔著個屏幕，但我又反而想知道，通常上網課其實這些初小學生是不是都有個家長或者起碼有個大人在這裡，那他們完成不到功課，其實那個家長是不是都會、即幫助他，或者、會督促著他這樣的呢？ 幫下佢當然啦，好多家長咧有啲家長當然佢如果喺屋企嘅話，其實都係坐喺隔離，可能督促住佢嘅，或者提下佢，哦，你上堂應該要點樣㗎？啊，老師叫你答問題啦，你要答啦，要撳邊個掣啊？而家有啲家長係雙職嘅家長嚟嘅，咁好多時可能係要靠一啲祖父母去照顧小朋友，咁佢係放工翻到屋企啦，先至再同小朋友去睇啲功課啊咁樣，而且網課嘅時候咧，初小學生咧好多時咧都唔識得抄功課嘅，佢哋好難係啊，即係話以往咧，我哋上實體課嘅時候咧，係、可以喺黑板度抄功課，抄翻落個手冊度。 哦，即係抄有咩功課要做係嘛？ 係啦、抄嗰個手冊咁樣。咁、但係咧，而家上網課嘅話咧，就往往係好依靠家長咧去睇翻嗰個電子手冊。看看有什麼功課要做，所以都很依賴家長去、做回、可能要督促一點、或者提翻他有什麼功課要做、或者很多時候初小學生尤其是一些小一生，他們往往都不知道做功課是一個什麼回事呢，溫書是什麼回事呢，默書是什麼來的呢，這樣 是 OK。 但對於剛才講到麥麗婷跟我們講到，就是一些初小的學生因為可能疫情期間都要上網課，整個的他們的情緒有些影響，也都影響到他們學習的進度，可能更加依賴了、家長，剛才講到可能甚至、抄、究竟要做些什麼功課、默書、一些以往覺得很 平常的一些的、上堂的方法，可能都未必認識，未必知道是怎樣。講下你自己觀察，有沒有見到在疫情之下一些的、小朋友整个学习进度都可能有影响呢？因为网课等等也都有对他们、一个学习或者上、学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影响。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会不会甚至可能是不想上一些的网课、在这里说、很想上面授课、有没有一些小朋友听过是、直接这样讲的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继续想问一下麦丽婷，因为我见到这个调查除了说问一些学生之外，都有问到家长的，家长那方面的情绪是不是都在疫情或者上网课这一方面都有影响他们的？ 都是的，我们那个研究都见到呢，超过六成的家长呢，他们都感到有压力或者焦虑的情绪。很多时候都是来自呢，他们当然在疫情之下，他们很担心家人的健康啦，二来呢就是学校停课啦，或者是一些托儿的服务托管中心呢去关闭。有機會咧，一啲雙職嘅家庭，佢本身可能係真係平時係小朋友放咗學，我先接佢嘅，我放工啱啱好。但係有啲家庭咧，佢係需要可能單方面有個家長咧，佢要辭工作，咁佢要照顧小朋友，咁、那個家庭收入係減少。再加上咧，其實疫情之下咧，其實佢哋少咗好多嘅戶外運動啊，即係家長自己有時有啲 me time 嘅時候咧，都少咗，多咗時間咧同小朋友嘅相處同埋照顧佢。 而呢個負面情緒好多時就係嚟自家庭，佢就覺得啊自己可能會唔會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咧，時間管理得唔好咧，或者家務做得唔好咧，甚至乎好多家長同我講嘅啊，我已經唔知道點樣去教我個小朋友，我真係唔係好識啦。好多時候呢啲説話咧，俾翻小朋友聽到咧，小朋友又會自責，所以好多嘢係不斷喺個家庭裏邊啊，好多負面嘅情緒嘅。 係，又可能頭先講到小朋友有負面情緒，家長有負面情緒，咁啊互相影響噶咯喎，喺個家庭。 系啊， 教师方面咧，你哋都有喺个调查度收集啲意见，主要系讲啲咩意见多咧？佢哋 主要咧，佢都系讲到教师其实都觉得嗰个学习气氛咧，喺网上个网课里边咧，学习气氛系比实体课弱嘅，即系佢哋觉得咧，学生咧都好难咧去自律咁去完成一啲課業啦，或者去學習啦。好多時咧，學生上課嘅時候都會有啲分心啦，而且佢哋都好難以去督促學生上網課嘅時候，佢哋專唔專心啊？以往咧喺實體課的時候，可能老師行近少少，學生就已經識得咧專心望翻前面啦。但係網課嘅時候就好難啦。 係，所以整體嚟講，咪聽落無論家長又好，學生又好，老師又好，全部都係想上翻面授課，即使半日都想上住先啦，點都好過全日上網課啦，係咪咁咧？ 的確啊，的確啊。 學校方面有啲咩支援可以幫到佢哋咧？佢哋有冇喺個調查嗰度反映過咧？ 學校方面就個調查就冇反映話有啲咩支援嘅，不過我哋都有啲建議啦，係啦，咁我哋都建議翻可能嚟緊開翻多少少實體課嘅時候咧，我都建議學校咧，因為我都知道因為疫情關係，可能好多學校會取消陸運會啊、水運會啊呢啲班本嘅活動嘅，但其實呢啲班本嘅活動好緊要啦，就係可以聚集翻學生嗰個凝聚力啊，都幫助翻小朋友咧去處理嗰個孤獨感嗰個情緒嘅，係建立翻佢哋嗰個社交支援網絡，令到佢哋唔係咁孤單啦，又覺得啊有同伴同我一齊去經歷咁多嘢嘅喎，就算網課我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可能隔離嗰個同學仔都係一樣嘅，咁做翻一啲班本嘅活動，令到佢哋亦都可以建立翻嗰個社交網絡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麥麗婷，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有關於佢哋嘅調查，就係、是一啲主要係一啲初小嘅學生啦，就話佢喺疫情期間可能都要上好多網課啦，令到一啲嘅情緒可能受影響，一啲煩躁不安啊、孤獨等等。咁另外都講到話家長都可能喺疫情之下咧，即係見到啲小朋友上網課咧，都可能少咗好多自己嘅時間，即係所謂 me time 啦。咁就都令到佢哋喺個家庭嗰度有啲嘅負面情緒嘅。頭先就講到呢幾個情況，亦都講到老師都話想係有翻呢個面授課啦，好過一個網上教學啦，會更加直接等等啦。講到頭先呢個調查，家長、學生、老師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其中一份子咧？你自己嘅睇法又係咪都係類似，定係有第二啲嘅睇法咧？對於疫情下上網課同埋嚟緊可以上翻半日課，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啦，就係見到教育局之前都公布過高中方面，高中嘅四個核心科目啦，有啲嘅優化嘅方案啦，喺新學年都會喺中四級係推行噶啦。咁啊，其中咧見到通識科會被取代啦，就改名咧就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咁啊，都提到有幾個嘅核心嘅課程內容啦，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啦，改革開放以嚟嘅國家啦，互聯相依嘅當代世界啦，等等嘅有啲嘅課程嘅改動。見到咧喺清潔方面咧有一個嘅研究，佢哋就係話更新咗呢個高中核心科目嘅課程，老師可能要面對一啲乜嘢嘅挑戰啊，或者學校方面要面對一啲乜嘢嘅工作啊、準備等等咧，呢個都可以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嘅。電話旁邊咧有清潔青年創研副教育組成員郭達生，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郭达生，讲下你哋嗰个嘅研究同发现咧，系咪主要都系问学校同埋老师啊？对于呢个更新咗嘅高中核心科嘅一啲睇法，个结果系点啊？ 系咁其实我哋公布咗一个叫做更新高中核心科目科目课程挑战应对嘅研究啦。咁其实我哋就今年咧喺六月到七月期间，用一个纸本同埋网上问卷调查嘅方式咧，其实就訪問了395位四個高中核心科目的主任啦，同埋975個初中的學生，咁亦都有為11個中學教師同埋3個中學校長做一個深入的訪談嘅。 嗯， 咁就我哋發現到咧，即係結果其中一個結果咧，就發現到咧，受訪嘅一啲通識科教師咧，比起其他三個高中核心科目嘅教師喺教學準備啊、教學信心方面咧，係最不足嘅，同時亦都係最大壓力嘅一群嚟嘅。 係。原因嚟自邊度呢？因為係個科目改咗名，一啲嘅核心課程改動啊，定係點咧？同埋我見數字上係咪佢哋喺教材嘅準備啊，或者成個教學嘅信心都好低下？我見分數上面，可唔可以講下呢、這個？ 係咁以分數嚟計咧，零至十分裏面咧，通識科教師喺教學準備嘅分數咧係2.5分，咁教學信心咧其實係3.6分。咁至於壓力嗰方面咧，佢哋係最大嘅。咁十分裏面咧，佢哋咧攞到7.9分。咁我哋認為咧，或者我哋先講咗研究反映出嘅一啲信息啦。咁老師咧一般就認為咧，佢哋好缺乏一個詳細嘅課程內容啦，又或者教科書啦，同埋嗰個推行嘅時間咧，其實都好倉促嘅。由落實去到決定推行咧，其實都係半年至一年內之間嘅事嚟嘅。 係， 咁佢哋亦都未掌握到一啲重點嘅考核內容啦。咁其實我哋一個推測咧，就係話，因為咁多科裏面咧，通識科咧嚟緊一年咧，將會轉為咧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亦都係俗稱嘅公社科。咁、個變化其實係最大嘅，而老師獲得嘅課程資訊咧，其實好有限，咁所以佢哋好難咧去預備個課堂。其實今日已經係8月31日啦，咁聽日就係9月1日，即係就已經正式開學啦。但係其實現時為止咧，都未有教科書咧去俾教育局做一個送審去做一個出版嘅。咁我哋都唔少。即係受訪嘅教師個案咧，其實就認為咧，咁樣係好影響到佢哋咧去準備呢個課堂，同埋佢哋就認為嗰個課程指引都比較模糊，又或者現時睇到咧就係嗰、那個教育局預備咗出嚟嘅一啲教材咧，其實係好有限，未必足夠咧去俾佢哋完成呢一年嘅課程嘅，係啦，咁。時間亦都好急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可能即係有啲受訪嘅老師就會用即係見步行步去形容而家呢一個即係情況咁樣。 除咗話準備嗰方面之外咧，我見到個調查度甚至有提到話即係啲老師有提到今次呢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邊啲內容特別難教嘅，有冇講到點解同埋邊啲內容係難教咧？係 係咁我哋嘅研究咧，其實都有去純粹問咧，就邊一個最難教授嘅一個部分。咁其實嚟緊嘅即係公社科咧，其實有三個部分咧，一個就係一國兩制下嘅香港，一個就係另外第二個單元就係改革開放以嚟嘅國家啦，第三個就係叫互聯商業當代世界。咁當中咧最難教咧，咁其實大概有73%嘅受訪老師咧。就認為一國兩制下香港咧，其實係最難教嘅。咁我哋估計咧，就係可能因為依一個係第一個單元啦。咁嚟緊9月1日就已經開始要教，而嗰個課程內容咧係即係比較缺乏嘅。咁依個係其一啦。咁另外就係社會嘅大環境咧，都可能令到佢多咗唔同嘅一啲擔憂或者疑慮嘅。咁同埋依個都係一個即係新嘅科目啊。咁所以咧。可能他们在教授的方面会觉得是最困难的。 所谓社会大环境的疑虑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怕可能有些题目未必适合讲的，是不是？ 是的，即都有老师反映出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拿捏一个即讨论议题的深度啦。可能社会环境就是亦都会忧虑可能是国安法这样令到他们在准备教材方面都會有啲擔心嘅，咁亦都可能就係話究竟教學嗰、那個發揮嘅自由度可以去到幾大咧？咁呢啲全部都係要重新摸索嘅。 嗯嗯嗯， 其實學校方面或者政府方面可以有啲乜嘢幫到？即係譬如頭先講到話，冇教科書，咁其實見到教育局之前都講過話，預計經評審嘅中四、中五科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課本啦，會一並係出年推啦。咁學校可以喺2022-23年可以係選用啦。另外講到一啲教材啊等等，之前其實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課程同埋評估指引嗰度都講到話，可以多啲採用官方機構啊具公信力嘅組織所提供嘅資料啦。如果啲憲制秩序方面啦，可以係參照憲法啊、基本法啊呢一類嘅資料，以及係港區國安法啊呢啲相關法律文件啦。其實呢啲清唔清晰咧？對於老師嚟講，喺個調查度有冇提及到咧？ 其實老師喺個調查裏邊咧都有提到相關嘅即係相關嘅問題嘅，咁譬如我哋喺一啲深入訪問嘅調查裏面咧，就會或者老師作為老師，佢掌握嘅資訊好少啦。咁而家老師咧，其實好依賴一啲銜接嘅課本，咁亦都有參考教局上載嘅教材，但係嗰個量咧應該就暫時初步嚟睇啦，即係都係最近上載，咁都係不足以去應付一年嘅即係教學嘅。咁嗰個量好少，咁另外就係頭先有講過話啊，有可能可以參考翻一啲指引咁樣。咁其實由指引去到變成即係由一啲指引啦、框架啦或者理念咧，去到落實入去課堂咧，中間都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嘅，對老師嚟講。咁、可能係設計一啲活動，亦都可能係解釋一啲概念啦。咁當中都牽涉好多唔同嘅詮釋啦。或者唔同嘅即係理解咁樣，咁老師可能咧睇咁嘅情況底下咧，佢會比較擔心，就究竟佢可以掂觸及幾多咧？又或者佢嘅即係頭先好似頭先所講嗰、那個空間究竟有幾大咧？咁佢哋會想多啲幫即係希望喺教統局咧會多翻，除咗指引可能會係教材部啦。或者一啲實質嘅活動嘅指引啦，咁可能係一啲叫 teaching scheme 啦，即係教學嘅編排一個鋪排嗰方面，即係有多啲資訊咧去幫助佢哋咧，將嗰個指引同理念咧落實喺一個課堂裏邊嘅。 OK， 好啊，唔該曬郭達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達生咧就係青年創研副教育組嘅成員，啱啱就講到咧係高中通識科高中嘅其他高中核心科咧嘅課程嘅改革嘅一個調查嚟嘅。 官拒绝批准保释，五个人需要还押候审。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支联会去年众筹成立展出八九文问史料的人权博物馆网站，这个月初面世脱离该会，并且交策展团队独立运作。文汇报和大公报昨日引述消息报道，形容支联会伙同海外反华分子组建人权博物馆，警方调查方向或者会包括网站营运者和协助众筹的策划者。据了解，警方调查支联会范围包括上述网上博物馆，身处外地的博物馆总策展人长平截稿之前未有回应查询。警方昨日没有回应是否正在调查博物馆有没有违反国安法，重申会有法必依。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大学亦都需要进行相关课程以提升学生的国民意识。不少院校都在大一的必修课程加入相关内容，包括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等等。昨日理工大学举行开学礼，不少新生到场参与，但是当被问及新增的国安教育课程，大部分学生都说不知情，虽然不抗拒了解相关资讯，但是认为学校应该提供更多资讯。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晚公布，由9月1日凌晨零时起，持有印尼、菲律宾相关主管当局确认疫苗接种记录的本港居民，都可以从 A 组指明地区登机来港，并且在一般检疫酒店进行强制检疫，同时将会接受欧盟新冠数码通行政机制下认可的疫苗接种记录，作为从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登机来港所要求的认可疫苗接种记录。商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国务院日前公布广东、香港和澳门承办25年的全运会，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兼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表示，香港有不少体育设施可以举办活动，包括23年落成的体育园，当中有很多场地可以用，更加是期望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可以主办全运会的开幕式，但是就需要和内地协调和讨论。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峰表示，广东启动公立医疗机构招聘港澳中医师试点，第一批试点计划招62名港澳注册中医师，7间中医医疗机构分别位于广州、深圳、珠海。本港业界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政策令人鼓舞和振奋，特别在年轻中医师中反响热烈。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明天是开学日，全港的学生经历了2个非一般的学年。社评说，疫情旷日持久，暂时仍然未有中学可以恢复全日面授，校方和家长应该鼓励师生尽快接种疫苗，让更多的中学生能够重过较为正常的校园生活。在小学方面，政府就应该和校方商讨，看看是否可以让小学生有较多机会参与课后活动。明报社评。 信報社評說，菲傭和印傭獲開綠燈來香港，身在當地的香港人即使持有疫苗證書，港府仍然不准他們回香港。教育局要求學校教職員和學生的疫苗接種率各達70%才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但是政府就規定12歲以上才可以接種疫苗，小學根本沒辦法滿足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的要求。社評說，抗疫講求科學化，同時需合乎理性和人性，官員要有同理心，更加不能夠堅離地，任何怪現象都必須終止。信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提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不排除推行健康通行證，將來或者要求處所施加限制，只有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士才可以進入。時評說，沒有高的接種率為基礎，限聚令就難以放寬直至取消，亦都無法開放機場關口，努力提升接種率，是本港社會全面復常、自由通關出行、經濟走出低谷的關鍵。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廣東省中藥局昨日宣布，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域城市7間公立醫院將會招聘12名港澳註冊中醫師。社評話，係港澳中醫師北上發展嘅大好機會，更加將會推動港澳中醫事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本港中醫地位，擴大本港中成藥市場，為國家中醫藥走向世界貢獻香港力量。文匯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在嚟紧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电影检查员需要考虑影片的上映是不是会不利国家安全。资深电影人田启文： 我们不清晰的嘛，因为条红线在哪，我们不知道的嘛，会不会拍了这个你会是触犯国安法啊。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议员马逢国： 认真要考虑都不是太难，你真的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晰，那你就征询法律的意见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8月31日，五名言语治疗师工会理事被控串谋刊印煽动刊物还押候讯。 中大研究指，疫情下学童近视发病率增 1.5 倍。 东京残奥硬地滚球项目港队三人晋级，八强赛今日举行。 美国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指阿富汗已经独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讲到青协一个有关于更新高中核心科目课程的一个研究，其中就提到一啲嘅受访通识科老师呢，就话佢哋都比其他嘅科目嘅老师呢，喺教学准备啊、教学信心方面呢係比较不足㗎，同时亦都讲到呢比较压力大一啲，因为喺最新嘅改革之下啦，过往嘅通识科呢就会改为呢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㗎。咁呢个新科目之下先都讲到咧，就话啊，因为冇一个嘅教科书，咁亦都觉得教材方面咧，啲老师咧未必觉得系好足够，咁所以觉得准备一啲嘅教材方面咧，咁佢哋都未必好有信心。根据个调查嗰度就系睇到，咁另外个调查都睇到咧，就话受访嘅教师话最大挑战咧系缺乏详细嘅课程内容啦，亦都认为咧当中其中一个单元啊就叫做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咧就系最难教授嘅单元嚟嘅，咁啊呢个就系个研究入边睇到，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另外教育局方面咧都有回复到有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啦，佢就话咧系参考现行嘅通识科嘅课程宗旨啦，目标咧系精简同埋系优化，并非一个全新科目啦，所以现任嘅通识科老师咧系唔会感到陌生嘅。咁亦都讲到啦，呢一科嘅课程嘅三个嘅主题之一啦，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嘅相关教学资源啦，包括一啲教学嘅简报啊、教学参考事例嘅工作纸等等咧，已经陆续咧系上网上到去呢个公民科嘅网上资源平台咧，俾学校去使用噶啦。咁啊，大致涵盖到咧中四科公民科嘅课程嘅所有内容重点啦。亦都讲到啊，就话以往咧为通识科所编制嘅教材咧，部分嘅内容咧都系涉及公民科嘅课程，咁所以学校咧系可以继续咧适当咁用嘅。而喺上述嘅教与学资源咧，已经全部上载咧上教育局嘅网页啦。亦都講到就話咧，教育局咧喺今年公布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啊嘅優化措施嗰陣咧，已經知道咧學校大致能夠係透過內部嘅工作調配咧，係處理到新學年咧嘅教師人手安排等等嘅。呢個就係教育局嘅回覆嚟嘅。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咧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啦，亦都講到咧之前啊就係有一啲嘅中大研究啊，就話一啲嘅學童咧喺疫情之下咧，因為可能都少咗去户外活動啦，亦都講到成日留喺屋企啊、室內啊，咁成日可能對住啲屏幕咧，咁所以就話佢哋嘅病發率啊，有關於近視方面嘅病發率咧，都係比疫情之前係增加啦，而增加近視嘅幅度咧，亦都係多咗嘅。咁啊，仲有就係教育局咧都講到一啲嘅防疫指引啊，因为嚟緊咧9月1日或者听日咧就已经係开学㗎喇喎。咁啊之前亦都讲到话啲嘅师生啦，如果係达到70%嘅接种率咧，都可以咧係申请呢个嘅全日免授课。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疫情方面咧，就之前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就被问到会唔会参考好似法国咁一啲健康通行证啊，咁啊聂局长咧就讲到话唔排除日后咧要打针咧先至可以入一个嘅指定处所等等啊。有关于疫情方面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噶，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奇恩医生。喺头先讲到嗰、那个系咪打咗针先可以入处所之前咧，都想问一问，因为咧早前政府又公布就系，譬如印尼啊、菲律宾嗰啲外佣咧，如果系拎咗呢个新冠疫苗嘅针卡嚟香港嘅，系一个认可嘅证明咧，就可以嚟香港系工作啦。咁但系就唔包嗰啲滞留喺印尼、菲律宾嘅香港人嘅。咁见到政府最新嘅公布就话，按机制咧认可喺印尼啊、菲律宾啊以及土耳其等等地方咧发出嘅一啲疫苗接种记录啦。咁啊，如果你系曾经喺一啲高风险地方逗留嘅香港居民咧，有呢啲认可嘅疫苗记录之一咧，都可以系翻到嚟香港啊等等。咁亦都系唔需要喺指定嘅好似外佣呢一间嘅酒店嗰度做检疫嘅。佢话其他香港居民咧都会喺一般嘅检疫酒店做强制检疫嘅。点睇呢个新嘅安排咧，或者风险咧又？ 嗱，依个风险其实就有限嘅。如果我哋仍然係即係佢翻到嚟之後係有一段時間喺香港強制隔離檢疫，咁因為而家其實我哋都知道咧，就大部分一啲嘅即係譬如變種病毒 Delta 變種病毒咧，佢嘅潛伏期都喺14日以內咧就會病發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喺佢到步之後咧，你仍然係有一個即係起碼有14日或以上嘅即係強制隔離檢疫咧。其實我哋相信由佢本身已經打曬針啦，有出示到有效嘅證明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個風險係有限。咁當然啦，就即係個檢測咧，即係不少於即係起碼六次嘅檢測咧，咁我自己覺得都有助我哋去盡快識別得到相關嘅人士咧係咪帶有病毒。咁我自己覺得就因為始終都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即係。是真係可以翻嚟香港嘅，如果可以的話，咁喺呢部分我自己即係希望跟住落嚟可以陸陸續續見到佢哋，即係可以翻嚟同香港人或者佢屋企人團聚。 但係譬如喺印尼或者菲律賓嘅外佣咧，就算你打齊針係獲認可嘅針，翻到嚟香港都要喺一間嘅指定酒店嗰度做強制檢疫啦。咁但係譬如呢啲香港居民同樣係嚟自呢啲地方，同樣係呢啲地方認可嘅疫苗，就可以喺唔同其他嘅檢疫酒店做，喺風險上面有冇唔同咧？又 嗱，我諗最主要咧就個分別喺邊咧？就係最主要喺嗰、那個。外佣檢疫嗰方面咧，最初政府佢點解淨係揀一間？我諗喺嗰個配額上咧，佢想即係睇住嚟做，即係嘅意思係咩咧？就睇住嗰個情況有冇即係唔受控制嘅情況下咧，就即係發覺有比較多嘅個案，咁所以佢就想集中處理啊，或者呢個個案呢部分。咁所以喺呢部分咧，你見到即係佢四百間房間咧，即係揀其中一間咧，其實都係希望最初我哋可以即係有限地睇下摸透咗嗰個流程咧，有冇啲咩問題咧，然後先至即係遲啲可能有機會即係譬如再將個配額咧再增加。咁我諗永遠都係一個新嘅措施開展嘅時候咧，你都係要小心行事。然後即係睇清楚個情況個變化係點樣先。 其實今次即係除咗話即係印尼、菲律賓、土耳其之外咧，其實你覺得其他譬如獲當地官方認可嘅疫苗係咪都可以照俾佢哋嘅喺當地滯留嘅香港人可以翻嚟香港咧？就算佢哋係嚟自高風險嘅地方等等，因為譬如我見信報嘅社評都提到話，馬來西亞其實咧就話大部分嘅疫苗都係打科興啊、伏必泰，咁但係就話似乎都未有話俾香港人喺當地打咗針咧就可以翻嚟咁。有冇審視譬如喺其他地方？滞留的香港人又打了当地认可的疫苗，那个安排有没有需要再审视一下呢？你觉得 我想其实的而且确是的，因为呢为什么即使是譬如在外地即是香港人在一些高风险地区回来的时候，我相信尤其是你即使打了针，他相信他都会继续去看住个事情事态发展是怎样，譬如尤其是你打了即使认可的疫苗。因為我哋都要睇翻我哋嘅醫療系統咧，能唔能夠負荷得到？咁所以嗰、那個情況係背後咧，我哋反而係要睇下我哋嘅承受能力，醫療體系嗰方面嘅承受能力。咁早期都應該唔會話太多嘅， 咁但係問題就一步一步嚟啦，我自己覺得。 嗯，即係你覺得一步一步都要同其他國家傾，佢哋認可咗嘅疫苗，香港人打咗嘅時候係可以點樣翻嚟，或者係嗰個真偽嘅問題，那個疫苗係嘛？ 冇錯，冇錯。 嗯、okay. 另外都想問一下曾其恩醫生啦，因為法國咧就話上個月咧推咗一個健康通行證，就規定啲民眾咧入。食肆啊、酒吧啊、商場、安老院等等咧，都要出示呢一個通行證嘅。咁就係證明咩呢？證明咧，佢哋就係打咗疫苗啦，有48小時內嘅病毒檢測陰性啦，同埋係咪一個嘅屬於新冠病毒嘅康復者等等。咁啊，見到有人問到就話啊，會唔會參考啊？問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咁佢就話唔排除咧，日後可能打針咧，先至入去某啲嘅指定處所嘅。你點睇呢個措施？如果真係參考喺香港推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問題可能出現？ 我自己觉得就这个措施无可否认是即可以帮助得到我们控制个疫情的。咁但问题就是当你如果本地没有个案的时候你去实施这个咁嘅措施呢的而且确可能就个回响公众的回响比较大一点。咁但如果你说你有疫情即譬如有本地的个案或者群组的个案你去加添这一样的措施去預防一啲地方啊，或者一啲食肆咧，或者公共場所咧，有爆發嘅機會咧，咁我自己反而覺得咧就無可厚非。即係你太平盛世嘅時候，或者冇事冇幹冇本地個案嘅時候，你做呢樣嘢咧，可能就會令到人哋就話有冇咁嘅需要。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可以即係將呢樣措施留待，就真係萬一真係。我哋个疫情喺本土或者本地咧开始有萌芽迹象啊，或者有一啲反弹嘅机会啊嘅情况下加添咧，就可能会比较好啲。 嗯，但针对呢一啲指定嘅处所，你觉得有冇都需要限制某一啲嘅用途嘅指定处所咧？就算讲紧冇打针唔可以入咁，使唔使限住呢啲处所系啲乜嘢咧？ 我谂如果用呢种措施嚟去即系俗称谷针啊，或者将嗰个接种率推高咧，我自己觉得个成效未必系咁大嘅，反而政府可能要攞翻啲数据睇翻，究竟而家系边一个年龄层系即系接种率不足，边个工种系接种率不足，同埋系喺香港18区里边边一个地区嘅接种率系比较低嘅，我谂攞翻晒呢啲数据去睇咧，然后分析。將一啲即係接種嗰個政策啊，或者措施咧，嗰方面咧，去適當去調節咧，反而係更加有機會有效多啲。 嗯，之前有啲專家提到話，譬如長者接種率喺到70%係咪可以先至係即係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啊？咁見到另外亦都有一啲説法就話提到係咪要去到全民接種啊？即係咪全部人都完全係打曬疫苗先可以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好似嗰個門檻咪再高咗嘅。我想問即係作為專家啦，你哋喺風險上面嘅考慮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將個門檻定到咁高？譬如喺長者去到70%或者全部市民打曬先至放寬咧？ 我自己就未必会即係觉得係咁嘅需要。咁当然个先决条件就係我哋本地要冇爆发个案啊咁样啦。其实你问我即係如果全港嘅接种率去到70%呢，我自己觉得係有部分嘅社交距离啊或者抗疫嘅措施可以循序渐进去即係放松一啲。咁但係都唔係一下子放松晒。咁至於你話係咪一定要係長者要接種咗即係比較高嘅比例，然後先放鬆咧？大家都知道長者嗰佢哋嘅社交生活圈子未必係好似後生嘅咁多，咁所以純粹將即係年長嘅人士佢哋嗰個接種率嚟同社交距離掛鈎咧，咁我又覺得好似又未必係太過科學化去睇啦。 OK。仲有啦，就係開學啊，想講下就係因為聽日咧就即係9月1日啦，即係正式開學嘅日子啦。之前就話可以係即係學校可以半日課啦。咁喺一定嘅條件之下，就話譬如教職員啊、學生，如果全校打曬係有70%嘅教職員或者學生咧係打咗呢個疫苗係兩支94日等等咧，就可以申請恢復咧呢個全日面授課嘅。咁你覺得而家用70%呢條線又足唔足夠保障學生喺學校入邊嗰個嘅風險咧？ 我自己咧就覺得，因為而家喺即係譬如講緊十二歲以下咧，佢哋未能夠接種疫苗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依部分係即係最個情況，我相信未必能夠達至到七成。 佢哋達唔到啦，直情即係小學嗰啲冇得申請驗手啦， 一定係講緊中學啦，中學生啦咁啊。咁其實就較為理想嘅做法，我自己咧就係覺得，即係如果你有打針嘅，就有得翻學。實體授課咧，依、這個做法可能會公平啲，因為如果你定立咗一條線，譬如七成咁，咁個個學生都話、哎：不如你打咗先啦，我唔打住啦。咁你明唔明啊？即係變咗咧，你永遠都未必達至到七成，因為個個都係話唔想，可能佢哋會心諗：我唔想打住啊，不如你隔離嗰個打咗先啦。咁個個如果都係咁樣咁嘅心態諗嘅時候咧，咁。咁你何來或者何時先至可以達至到呢？ 不過佢而家都有個安排嘅，就係、是、個別學生，如果你係打曬兩支針又夠十四日嘅話，都可以喺半日課以外下晝有一啲嘅，譬如音樂啊、體育啊活動，一啲非學科性嘅活動嘅，都有一個咁樣安排嘅呢、 這個。係如果係即係譬如你有呢個措施係講明你打咗針之後，你可以有啲咩嘢係可以做得到。你冇打針嘅時候，你有啲咩嘢係做唔到啦？我自己反而就會令到即係同學仔啊或者家長們咧，就知道嗰、那個分野喺邊度。可能依個反而會比較好啲，即係 rather than 你係用一個即係接種率要七成，然後先至咩？咁依個我自己覺得未必係一個比較公平嘅做法。 OK， 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多谢你。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头先讲到咧就话如果而家由半日课要去到恢复翻全校全日面授课课程咧，咁其中一个条件咧就系话即系全校嘅教职员啦，以及系学生咧都系喺接种疫苗嗰度咧系可以达到七成呢一个嘅水平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嚟紧开学啦，譬如学生又好，家长又好，老师又好，那个准备情况，也都刚才讲到话，疫情之下近视的情况都严重了。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先前同大家介绍了《赢》这本书，今天再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内容围绕着工作和生活的两个板块，以及几个大的主题而展开。第一个是切实的使命感，公司的使命既要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方向，赢得商业利益为导向，亦都要让大家充满壮志雄心，感觉到自己是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公司如何作出赢，要搞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白自己能够在哪一种竞争之中胜出。其中作者韦尔奇重点提到，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之中最卑劣的秘密。企业要想长期存在，诚信就是重要的基石。 第三个是培养领导力，是你成为领导者之前，成功的只是跟你自己成长有关。在你成为领导者之后，成功就跟其他人的成长有关。 第四个是合适的工作，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选择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工作，然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第五个是获得晋升，交出超出别人期望的业绩，拓展自己工作的范围，不需要老板动用政治资本来保护你。 第六个是找寻平衡，在工作之外要搞清楚你想从生活之中希望得到些什么，在工作之中必须明白自己的老板需要些什么。最后一点很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要感染其他人，永远不要将自己当作受害者，要保持快乐。 赢是很多人都在追求的目标，在商业竞争中赢得机会，在管理上赢得信任，在工作中赢得尊重，在人生的历程中赢得价值感。韦尔奇逐一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你更加容易应对未来的挑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赢》，作者杰克·韦尔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中学校长话，开学后将会喺下昼安排全方位活动，让已经完成两剂新冠疫苗并满14日嘅学生留校午膳同埋参与活动，期间唔会安排网课。创智中学校长黄正融喺本台《千禧年代》表示，该校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嘅学生，初中比率大约五成，高中就六成几，中六比率最高系达到六成八，接近乎系合指引嘅要求。預計大約9月13日有啲級別有機會達標，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佢話會為留校五線學生做足隔離嘅阻隔措施，相信學校條件比餐廳好。黃清融話：早前網課期間，學生差異拉闊咗，一啲有需要學生可以喺下晝1点几至到2点留低補底，但若果未完成接種疫苗，期間不能五線。警方昨日在上水再拘捕多七人，指他们涉嫌与6月25日旺角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27岁男子死亡。警方早前已经拘捕另外六人，其中两名分别21和28岁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谋杀罪，一名24岁的男子就已经被控一项意图伤人罪，其余三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9月向警方报道。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境外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再多114名患者康復出院。同日新增14名無症狀感染者，唯一一宗本土病例是來自雲南。內地累計94879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89100人康復出院。吹袭美国南部的艾达由四级飓风逐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继续移入墨西西比州内陆。艾达较早时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造成严重破坏，全州超过100万户家庭断电，大约25000人正全面抢修，但预计可能要几星期时间才能够全面恢复供电。风暴在路易斯安那州导致最少两人死亡，其中一人被倒塌的大树压死，一人試圖揸車駛過洪水時浸死，州長預計死亡人數仍會上升。總統拜登說，當地官員同佢通電話，聽取佢哋匯報災情。拜登說，若果州政府需要額外支援，可以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處提出，或者直接向白宮要求支援。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下昼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126点，成交金额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3点，跌3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6蚊，跌9.8；美团233.4，升5蚊；友邦保险92.7，跌2；中国平安61蚊，跌8；阿里巴巴156.5，跌7；比亚迪股份261.8，升4毫；快手79.7，升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6，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1，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0点，跌29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8美元，卖出181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嗯，冇錯。其實咧，我哋本身都關注好多唔同類型嘅照顧者嘅。咁咧，現時咧，其實我哋知道而家社會越嚟越多人討論照顧者啦。咁但係咧，其實無論喺政府層面啊，去到大眾層面咧，以至於實際上嘅服務啊，或者一啲津助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比較針對就係長者嘅照顧者或者殘疾人士嘅照顧者。咁咧，但係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時候咧，無論係講緊一般嘅家庭照顧者啦，甚至咧。是講緊單親或者係同時有好多個小朋友嘅照顧者咧，佢哋嘅狀況咧都係好受到我哋關注，亦都係好嚴重嘅。咁但係咧，相對咧，佢哋就反而就係冇乜特別嘅一啲津助啊，或者一啲服務可以支援到。咁所以我哋今次就特別針對住佢哋咧，都想做一啲嘅調查研究啦。咁我哋個研究咧，亦都有啲特別嘅，就係因為過去咧，我哋好多時候講照顧者咧，都會諗到啊，佢哋好長時間照顧啊，又或者係講緊佢哋嘅嗰啲照顧強度啊，好強啊，即係可能好辛苦啊之類。咁但係咧，往往咧其實喺經濟層面上面壓力其實好少人睇得到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睇啦，咁樣咁就專登做咗個研究調查。咁今次我估最大嘅嗰個研究嘅一個即係出嚟個結果俾我哋知道咧，除咗係講緊好多嘅呢班照顧者，第一就佢哋好多人咧都係冇積蓄嘅，其實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咧當面對一啲家庭變化嘅時候咧，其實佢冇乜辦法啦，甚至咧係需有兩成半以上嘅人咧係曾經試過因為屋企照顧小朋友嘅狀況咧係需要借錢咧先至可以處理得到嘅咁樣，咁呢個我都比較關注。 即係佢哋冇積蓄，其實就係咪主要因為佢哋係一個家庭嘅照顧者，所以佢哋冇工、冇翻工、冇收入，所以就變咗好多時候積蓄就冇啦，係咪咁嘅原因咧？主要係 係啦係啦，其實咧因為佢哋本身好多時候都係留喺屋企嗰個啦，咁而屋企可能即使本身丈夫有去翻工都好啦，其實啲收入咧都唔會係分俾佢哋，或者係由佢哋去分配嘅。咁另外更加 係阿黃嘉欣，你係咪電話旁邊？咁可能因為嗰個嘅線路問題啊，黃嘉欣咧就我哋再揾同事咧再去聯絡翻佢。黃嘉欣咧就係關注草根生活聯盟嘅總幹事。哦，係翻嚟啦，而家黃嘉欣，早晨。 sorry， 你好，你好。 唔緊要，請繼續講埋先。頭先講到話佢哋本身係即係未必係分配錢嗰、那個，或者佢本身亦都係家庭入邊唔係出去做嘢嗰、那個，咁所以佢哋可能有啲經濟嘅壓力嘅問題係嘛？ 冇錯冇錯。咁另外就係我哋比較關注咧，就係其實有啲單親嘅狀況咧，就係。佢一方面佢要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啦，而同一時間屋企入面其實係冇其他人咧去賺取一啲收入嘅，其實咁佢哋就除咗講冇收入之外咧，亦都同時當然都係冇個積蓄咯。 嗯，其實我想知道佢哋通常係想做一個全職定係半職嘅照顧者傾向多啲，定即係佢哋想同時有份工去做一個照顧者，定係做一個全職嘅照顧者會對佢哋更加好咧？ 其實咧，我哋本身真係實質上，我哋平時前線服務咧，多數嘅家長咧，其實都係想出去做嘢嘅咁樣。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好強調有一啲配套嘢一定要有啦，即係可能講託兒嘅配套啊，以至於甚至可能有啲津助俾佢哋使用託兒服務啦咁樣。咁但係當而家個服務都係欠奉或者係講緊好唔完善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好強調嘅位咧，就是、我哋做開呢啲團體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理念嘅，就係咧。其實究竟是留在屋企照顧啊，定係講緊翻出去翻工都好啦。其實都應該係由佢哋有選擇嘅，而唔係被逼要留低或者被逼要出去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嘅配套好明顯就冇辦法令佢哋好安心咁樣去自己決定究竟我想留低定係留出去出面做嘢咯。 嗯，講下而家嗰啲託兒嘅服務名額啊，有幾唔夠或者令到佢哋點樣用唔到啦，或者託兒服務津貼而家係咪都冇嘅？ 其實咧，而家係冇託兒服務津貼嘅咁樣。咁呢一個係相對於無論可能好多唔同國家啦，甚至係講緊亞洲區嘅周邊地方，可能台灣啊、韓國、日本啊等等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落後嘅。咁啱啱講到嗰個託兒服務嗰個數量嘅問題啦。咁其實咧託兒服務嗰度咧講緊現時咧，其實好多嘅一啲講託管中心啊，或者係講緊我哋香港其實啲託兒服務咧，都會分唔同嘅歲數去做嘅。咁無論係講緊一啲互助幼兒中心啊，去到一啲學校嘅輔託管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呢一啲嘅數量都係極之唔夠啦。咁舉個例子就係19年至20年咧，其實幼兒中心咧係有嘅名額啦，其實係有35,000個左右啦。咁入邊有7,000幾個係資助，即係政府有資助嘅名額。咁咧，但係咧，根據政府嗰個中期人口嘅統查咧，即係2016年嗰個啦， 咁其實見到咧，零至九歲嘅兒童咧係有成過58,000,800,000，571,000多個人嘅，其實 咁多全部都想要託兒服務啊？呢度 唔係嗰度係一個總體嘅兒童個歲數啦，咁、okay, 樣咁，但係呢個16年嘅歲數嚟嘅，咁去到19同埋20又會再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所講嘅貧窮兒童咧係超過200,000嘅，其實都咁成望住35,000多個位咧，根本上係好唔夠嘅咁樣。 咁所以頭先嗱，呢嗰個名額方面係一個問題。頭先你話託兒服務而家冇啦，我想知如果真託兒嘅津貼而家冇啦，你覺得應該係要俾幾多咧？同埋你有一個嘅津貼，你始終有個錢，但係你最終都係冇人幫到你去湊嘅時候，都係翻翻去個服務問題啊嘛。咁呢個係點樣又？ 冇錯，其實當然我哋都係想雙管齊下啦。現時咧，其實照顧者津貼啱啱所講咧，其實大眾以至於社會政策咧，都暫時淨係好集中喺長者同埋呢一個殘疾人士照顧者身上面啦，咁樣。咁以佢哋為例咧，而家有一個試行計劃咧，佢哋嗰個津助係每個月係2,400嘅咁樣。咁當然我哋自己去討論到嗰、那個收費嗰部分咧，其實都覺得好唔夠嘅，因為咧現時政府嗰、那個即係好多政府嘅一啲託兒嘅服務咧，個收費大概就係18至24元之間，即係20元左右啦。咁一個鐘，咁但係咧，如果講緊唔係政府津助嘅話咧，出面嘅一啲相關服務咧，都大概講緊80至150元一個鐘頭嘅，其實。咁所以咧，2,400元咧，坦白講咧，都一定係唔夠噶啦。咁但係而家連呢一個2,400元都係冇嘅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應該係要多過2,400啦。咁但係就按住而家一啲服務嘅一啲人頭數目啦，即係佢自己本身屋企有幾多小朋友啊咁樣去計算啦，同埋會唔會可能至少都會提升翻去。配合翻而家出面嗰個市場上面嗰個價錢咧，咁另外就係有津助都好啦，咁服務都係需要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諗緊咧，其實咧好耐以前咧香港其實有咗一個做法咧係幾值得參考或者係幾值得學習，就係、是、咧其實政府係會按住唔同地區嘅小朋友數量啦，去睇翻究竟嗰個地區需要幾多名額，再去做一啲分配同埋規劃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已經有好多年咧，政府係冇特別嘅呢啲研究啊或者數字出到嚟啦。咁以至於咧，其實好多嘅地區根本上係人口，即係小朋友嘅數量或者需要託兒嘅數量係爆棚嘅。其實基層嘅社區，咁、但係咧嗰個名額其實咧同一啲比較少小朋友嘅地區咧都係一樣啦，咁都係唔夠。咁好簡單。 喂，黃佳音。和佳音咧就系、是、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嘅总干事嘅，同我哋讲到佢哋嘅调查，咁就系一个儿童照顾者嘅贫穷状况嘅一个嘅问卷。好，咁啊，继续翻嚟，黄佳音啱啱断咗线啊，继续同你倾下，黄佳音， 系， 请继续讲。你头先讲到即系成个即系唔同规划过往嘅一啲嘅规划，因应嗰个人口特征啊嗰啲去有一啲嘅服务，而家就冇咗系嘛？ 係啦，係啦，其實已經好耐時間咧，政府冇俾過呢啲數字出嚟啦，咁樣。咁意思我哋見到咧，地區上面嘅服務數量咧，其實都係跟唔上嗰個人口變化嘅增長嘅。 嗯，我想知咧，其實會唔會除咗話即係一啲服務嘅名額啊、資助名額唔夠之外，其實根本啲人唔知道去邊度揾呢啲託兒服務咧？即係少係一樣嘢啦，渠道點揾又係一樣嘢，會唔會係咁咧？ 是，其實今次個研究咧，同埋我哋之前機構都有做過一兩次研究啦，都有問到一啲託兒服務究竟有冇用過啊之類嘅問題嘅。咁其實咧，絕大部分嘅人咧冇用過咧，都有提過就係啲資訊咧其實係好唔足夠嘅。嗰種唔足夠嘅狀況咧，就係咧其實唔同地方個名額咧剩翻幾多係唔知啦，甚至咧其實究竟邊啲中心會有啊之類咧，其實都係好考咧嗰個照顧者本身熟唔熟悉呢啲服務啊，熟唔熟悉呢啲社福界嘅團體啊。自己獨立逐個去問嘅，咁所以我哋都有講過，其實咧會唔會可以有一啲中央嘅機制咧，係可以好快速咁 update 到現時有幾多嘅名額仲係可以俾人申請啦，以至於咧一站式咁樣咧喺一個地方已經係睇得到有唔同嘅服務係邊啲機構啊，邊啲地區提供到嘅咁樣。 嗯，剛才我都想你讲埋咧，因为今次你调查有特别讲到话单亲人士，你话希望有个提升单亲辅助金，这个又系咩嚟噶？其实？ 因為咧，其實現時咧，我講其實關於綜援入邊嘅單親補助金嘅，咁我哋知道一個家庭其實當佢單親嘅時候咧，佢相對嗰個照顧嘅壓力啦，而至於照顧嗰個需要咧，都提升咗好多。咁甚至咧喺生活上面咧嘅一啲支出啊等等都會多咗好多嘅。咁但係咧，而家嘅綜援單親嘅補助金咧就係講緊啊，如果你相對一啲普通嘅家庭咧，如果你單親咧，政府係覺得係需要俾多少少錢你嘅。 咁但係就真係少少啦，每個月得380蚊左右咁樣。咁其實對於一個家庭嚟講，單親咧可能當佢一個照顧兩三個小朋友啊，呢380蚊其實即係當然係需要多啲錢啦，但係真係極度唔夠嘅。 嗯，除了政府可以做一些事之外，譬如剛才都讲到话，啲照顾者其实都想出嚟做嘢噶。一些雇主或者职场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配合，话帮到一些儿童嘅照顾者咧？ 其实职场同埋民间团体都有好多嘢做紧嘅，咁但系咧即当然都需要再多啲力落去啦。咁職場層面咧，其實有好少量嘅公司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咧喺公司嘅工作地方入邊咧提供一啲空間咧係放小朋友嘅，咁就變咗個家庭照顧者咧，其實可以帶小朋友過去啦，有啲兒童嘅一啲房啊之類咧，之後佢先至去工作。咁但係呢一個咧，坦白講喺香港，我估大家都好少聽得到啦，因為香港真係極少。咁而喺外國其實都好多嘅呢啲做法。咁另外咧，一啲做法就係民間團體都諗緊，好似我哋自己機構咧都有同一啲基金會去傾啦。咁啊，嘗試咧去打破呢個問題，就係因為政府可能講就係，我哋可能冇好多嘅空間啊，冇好多嘅呢啲地方去起呢啲中心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反其道而行咧，其實有啲新嘅嘗試都有成效嘅，就係咧係借用社區入邊一啲閒置嘅空間，即係舉例子，可能教會嘅平日咧嘅上晝啊嘅下晝時間都可能係少啲人使用嘅。以至於可能有啲工作嘅辦公室，佢逢親某啲日子嘅時候咧，有啲會議室其實都冇乜人用嘅咁樣。咁我哋就會統籌呢啲空置嘅時間啊，同埋資訊啦，我哋再培訓一啲人咧，就借佢哋嘅地方去做一啲睇小朋友嘅服務。咁呢度我哋自己過去經驗咧，都其實幫到唔少咧。真係單親家庭啦，或者屋企有好多小朋友家庭咧，嗰啲婦女可以出到去就業嘅。 好啊。唔該曬黃錦欣，多謝曬你同我哋咁詳細講到你哋有關於兒童照顧者方面嘅一個調查啦，同埋睇法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鄭先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先講。 我本身都係一啲 NGO 嗰啲課餘託管班嘅，咁我啲學生都有啲係單親家庭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政府咧禁足令話唔打針咧，冇得入去食肆嗰度食嘢咧，咁我啲學生咧上完上午後咧。之後要出去食嘢，跟住翻嚟上誒補功課輔導班噶嘛。咁佢唔俾佢食嘢，咁佢屋企又單親，又唔得閒照顧佢。我都唔知佢點算好。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即刻即係俾啲學券嗰啲學生咧，等啲學生可以去參加一啲學校係有小食部嘅，或者係託管嘅，可以入去食嘢，或者係有啲託管服務咁樣去對啲。單親家庭好啲咯。 嗯，不過而家都冇話一定要打針先係，要全部話要打曬針啊先入食肆，有啲食肆都可以唔使嘅，都冇話有呢個全面性嘅規矩嘅，而家都係嘛？ 但係佢即係諗緊做呢樣嘢咯，即係利用呢、這個冇呢個自由去。 明白。 咁 都擔心有呢個問題。係 啊。 明白。好啊，唔該曬鄭生，多謝曬你。仲有石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啊，早晨啊，羅文。 是你好，请讲。 我七十几岁的了、 嗯。 我以前都教过书的。实际上呢现在这样的疫情呢，我提议翻半日好过翻全日。为什么呢？你如果翻全日呢，那些学生要留在学校里面或者出去吃东西。他们不出去吃东西，他有课外活动，打球啊运动。他传染的机会是不是大了呢？我認為咧，濃縮嗰啲教學喺上晝教曬，等佢哋翻屋企。下晝咧係一個課外活動，課外活動你要強制性佢哋全部打針，我認為合理。 嗯， 而且即係依個政府咧，全部要谷針谷針谷針，根本咧有好多學生啊，我問翻有啲我啲朋友嗰啲細路仔，佢話唔中啲細路仔打針，因為點解咧？如果打針有事咁点咧？吓、 但打针都可以减嗰啲死亡率啊、严重并发症嗰啲。但我都想问下石生啦，如果打针，你赞唔赞成啲学生都可以全日面授课咧？又 当然梗系最好啦，呢样嘢系即系100%系最好噶啦。但系如果系打唔到针嘅话咧，咁系咪半昼翻学都可以咧？ 而家系咁啊，而家系咁啊。 系啊， 系啊。 咁你浓缩咗啲教学。咁啊可以咯，你唔使定话成日就话唔可以面授，就一定系上网去学习，呢样嘢系误导咗噶，罗文。 OK， 呢啲系我意见嚟噶，唔该你啊。 好，唔该晒，唔该晒石先生，仲有何太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系啊。 早晨，何太，请讲。 講開話呢個小朋友咧睇 mon 睇得多咧，就嗰、那個中大嗰個研究就話啲近視深咗啊，病多咗。其實唔單止係個而家呢個時候噶啦，自從有智能電話之後咧，就係、是、我喺街都見到好多家長咧，就用個智能電話，佢叫智能奶嘴嘛，就俾個小朋友 電子奶嘴 啊，電子係啊，電子奶嘴，咁就俾佢哋喺即係安靜啲啦。因為有啲細到啊，一兩歲啊，我都見到嗰啲家長係俾佢哋用啊。咁呢啲往往就係、是種咗個因，第日就會有個果，即係話咧，佢哋一路長大嗰陣時候，就會係多咗眼疾病嘅機會係率好高噶嘛。同埋我自己，我奶奶係要覆診眼科醫院嘅，佢都講啦，以前就係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去睇噶嘛，佢都見到係年青化咗啦，有好多細路仔去睇啦。 但嗰啲係因為真係眼疾唔關睇得嗰個屏幕事嘅話，應該 係 嘛？ 我哋當然知道啦，但係話即係話眼疾有年輕化嘅趨勢，就唔係話除咗而家疫情嘅關係要上網睇得多，呢、這個都係一個影響啦。個當然就係、是嗯，但係智能電話嘅影響仲大咯。嗯、即係你如果你個家長唔好樣樣貪方便，一嘈就俾個電話佢，一嘈俾個電話佢，咁樣係咪會好啲呢？好，家庭教育都好重要，即係話呢，如果係任由呢啲咁嘅趨勢發展落去嘅話，將來咁樣邊有咁多眼科醫院、眼科醫生啊？ 係咪 可能個需求仲大咗啊、嗯？所以一定要去重視咯。 但你自己有冇觀察到多咗小朋友真係疫情之下戴眼鏡，或者佢哋真係户外活動都少咗？咁你自己身邊有冇啲小朋友有講呢啲情況？ 我年紀大啦，我就未有孫，但我有個侄仔都係十歲，咁、 嗯、 佢都戴眼鏡啊，咁佢都係即係喺屋企有工人陪住父母翻工，咁但係咧就上網，佢都話有時問傾偈，佢都唔係好中意講嘢嘅，咁佢就即係都話即係呢兩年都係要咁樣做啦。 上網課佢意思係 啦，上網課咁樣咧，我話你有冇答答問題嘅？佢話：唉，梗係最好唔好答啦，伏喺度啦。 哦，即系老师都管唔到咁多啦，所以 系管唔到咁多啦。咁佢个工人看住啫嘛。你话咁呢个系好多香港家庭都会有嘅问题嚟嘅，呢、這个真系真实嘅。Okay. 所以点样都系要上翻实体课先至系好嘅。咁唔系你话呢两年啲细路嘅学习真系退步咗好多。你有几多细路能够自发能力去读书啊？好多时候都系翻学，老师看住本来唔专心嘅、 嗯， 老师经过又专心啲，叫你嘅名字又专心啲。佢都话啦，佢喺网上边都会叫你嘅名嚟答嘢噶嘛。 系， 佢都话最好就唔好叫到佢啦。 明白，即系总之都系 系， 即系关个自律性啦。即系如果你喺网课嘅时候，可能都学生要靠多自律性。翻学校始终都有个老师睇住，呢个就学太嘅睇法，同埋都讲到话唔止系疫情嘅，都好多时候见到好多家长咧用一啲即系而家智能电话等等咧，都俾啲比较细嘅小朋友去睇啊。咁呢个就系学太嘅睇法。讲下天嘅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咧就79%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梁乃勤，听讲嚟紧夜晚8至10有嘢搞、啊，搞啲咩啫？ 一哥，唔系手下留情啊！ 我知唔系手下留情，咁搞啲咩啫？ 唔系手下留情。 唉，算啦，讲个名嚟听得啦啩？ 唔系手下留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至10， 记得留意， 唔系手下留情。 精拎一点疫苗专线，逢星期二有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疑问。 听众如果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或者留意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你认识疫苗是与非。 为了继续推动本地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推出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